就是他，多么忧郁的话，多愁善感的人啊，当花儿枯萎的时候，当画面定格的时候，多么娇嫩的花，却躲不过风吹雨打，飘啊摇啊的一生，多少美丽编织的梦啊，就这样匆匆你走了，留给我一生牵挂。那坟前开满鲜花，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，你看那满山遍野，你还觉得孤单吗？你听那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，尘世间多少烦恼，从此不必再牵挂。 是在早晨，就是黄昏。爱上一个人，唯一的原因就是认真。

是男人，我是容易受伤的女人，无情无爱无怨无奈的心，能不能过一生，谁会珍惜，谁又懂得接受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，痴痴等到何时有情人，火热的心会变冷，而我依然那么认真，夜深人静只留我伤心的女人。

Sure.

说

恭喜你，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进来了摸摸袋。恭喜你，广场的叔叔和奶奶继续摇摆。恭喜你，又有钱又有才，无忘初衷，人心自嗨，管他的看拆不看拆。秀才至少充满你脑袋，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够胜过人所有比赛，欧力多人不怪，恭喜发财。 我的老街就住在这个团里，我是这个团里逃生逃尽的人，而当团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门里向餐厅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。 破碎的

你在哪里？让我牵着你的手，看着夕阳。和姑娘，我在这里，我会让你的心不再迷茫。相信我，幸福就在你手上。爱上我，绝不会让你失望。我要带你飞翔，陪你流浪，跟你一起走过这幸福的海洋。我要带你飞翔，陪你远方，和你一起走过那些美丽。想陪你流浪，跟你一起走遍那幸福的海洋。我要带你飞翔，陪你远方，和你一起走过那些美丽的地方，和你一起走过那些美丽的地方。

山峰是珠浪马峰，奥运的火炬曾经传递到山顶。 最高的高原是青藏高原，天路上走来美丽的高原风。 最长的河流长的长江，高溪出冰湖，一道神奇的风景。 最长的长江是万里长城， 月亮之上嫦娥在遥望着中国。 悠扬的 湖景，最大的岛屿 是宝岛台湾，日月潭上挂着那故乡的月儿明， 最大的广场是天安门广场， 它就矗立在我那最爱的北京城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旭兰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今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